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6梁冀十二。高祖武皇帝十二。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为窦泰演至尔朱兆亭，军人因宴休堕，忽见太君惊走，追破之于赤红岭，众并降散。赵逃于琼山，命左右西河张亮及仓头陈山提斩棘手以降，皆不忍。赵乃杀所乘白马，自缢于树，欢亲吝厚葬之。慕容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赵余众亦欢降，欢以义故待之甚厚。赵之在秀荣，左右皆密通款于欢，唯张亮无起书。欢加之，以为丞相府参军，为罢朱行台。辛亥，上巳明堂。丁巳，魏主追尊其父为武穆帝，太妃冯氏为武穆后，母李氏为皇太妃。劳州刺史曹凤、东京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降魏，魏侍中胡思春闻乔宁、张子期之死，内不自安，与南阳王宝炬、五位将军袁丕、王思政密劝魏主图丞相欢，丕尊之玄孙也。舍人袁氏璧又言欢受诏不敬，帝由是不悦。春劝帝至阁内都督部区，又增五职人数，自职阁以下原别数百，皆选四方骁勇者充之。帝朔出游幸，春自不乐，别为行阵，由是朝政君谋，帝专与春决之。帝以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拥众兵，密与相结，又出侍中贺拔胜为都督三京等七州诸军事，欲以胜兄弟以敌欢，欢亦不悦。侍中司空高虔之在信都也，遭负丧，不暇中服，即孝武帝即位，表请解职行丧，诏听解侍中，司空如故。前虽求退，不为拒见许，既去内侍，朝政多不官御，居常样样。帝既二于欢，既前为己用，常于华林园宴罢，独留前谓之曰：“司空亦是忠良，今日复见书孝，相与虽则君臣一同兄弟，以共立盟约，以敦情气。”殷勤逼之。前对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何敢有二？”时事出仓促，且不为帝有意图，遂不顾辞，亦不以起欢。及帝至部区，前乃思为所亲曰：“主上不亲勋贤而召集群小，朔遣袁氏璧、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，又出贺拔胜为荆州，外事书记，内实数党，令其兄弟相近，既具有西方， 祸难将作，必及于我。乃密起欢，欢召前议兵州，面论时事。前因劝欢受未善，欢以袖掩其口曰：“勿妄言。”今令司空复为侍中，门下之事一以相为。欢屡其请，抵不许。前之变难将起，密起欢求为徐州。二月辛酉，以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徐州刺史，以咸阳王坦为司空。癸未，上幸同泰寺，将般若经七日而罢，会者数万人。为正光以前，阿志罗常赋于魏，及中原多事，阿志罗亦叛，丞相欢招抚之，阿志罗复降，凡十万户。三月辛卯，诏复以欢为大行台，使随仪裁处，欢与之素薄，义者以为徒费无益，欢不从，即经略河西，大收其用。高乾将之徐州，魏主闻其漏泄机事，乃召丞相欢曰：“乾雍与朕私有盟约，今乃反复两端。”欢闻其与帝盟，亦恶之。即取前前后数起论时事者，前使封上，帝召前对欢使责之。前曰：“陛下自立意图，乃为臣为反复，人主加罪，岂可辞乎？”遂赐死。帝又密斥东徐州刺史潘少业杀其弟敖曹，敖曹先闻前死，服壮士于路，执少业得敕书于袍领，遂将十余骑奔晋阳。欢抱其首哭曰：“天子枉害司空。”敖曹兄仲密为光州刺史，帝敕青州断其归路，仲密以践行奔晋阳。仲密名甚，以自行。魏太师鲁郡王素卒。丙辰，南平原乡王韦卒。丁巳，魏以赵郡王陈为太尉，南阳王宝聚为太保。魏尔朱赵之入洛野，焚太常乐库，中庆俱尽。节敏帝召录尚书事长孙志、太常卿祖莹等更造之，志事始成，命曰大成乐。为青州民耿祥聚众叩掠三旗，胶州刺史裴灿专事高谈，不为防御。下四月，祥演习州城，左右白贼至，灿曰：“岂有此理？”左右又言已入州门，灿乃徐曰：“耿王来，可引之听事，自于部众，且赴成民。”祥斩之，送首来降。五月，为东徐州民王藻等杀刺史崔祥，以下邳来降。六月壬申，为以骠骑大将军樊子胡为青椒大使，都济州刺史蔡俊等讨耿祥。秋七月，魏师至青州，祥弃城来奔， 诏以为兖州刺史。人臣位以广陵王欣为大司马，赵郡王臣为太师。庚戌，以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。初，贺拔岳遣邢台郎冯景诣晋阳。丞相欢闻岳使至，甚喜，曰：“贺拔公具义无也。”与景歃血，曰：“与岳为兄弟。”景还言于岳曰：“缓奸诈有余，不可信也。”夫司马宇文泰自请使晋阳，以观欢之为人。欢其其状貌，曰：“此儿世瞻非常，将留之。”泰故求复命。缓既遣而悔之，发意即追，至官不及而返。太至长安，谓岳曰：“高欢所以为篡者，正但公兄弟耳。侯莫陈岳之徒，非所计也。公但前为之辈，徒欢不难。今废野头空闲之际，不下一万。夏州刺史胡拔弥额突胜兵三千余人，灵州刺史曹尼、河西流民河斗灵一力等各拥部众，为之所属。公若引军进陇，扼其要害，振之以威，怀之以惠，可收其士马以资无军，西极低羌，北府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府卫士，此桓文之举也。”岳大悦，复遣太以洛阳请示，密陈其状。魏主喜，加太五位将军，使桓报。八月，帝以岳为都督雍化等二十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又割新前穴，遣使者击以刺之。岳遂引兵西屯平凉，以牧马为名。胡拔弥额突、河斗灵一力及废野头莫其受洛干、铁勒胡律沙门等，皆附于岳，为曹尼附于欢。秦、南秦和魏四州刺史同会平凉，受岳节度。岳以夏州备边重要，欲求梁刺史以镇之，众举宇文泰。岳曰：“宇文左丞，吾左右手，何可废也？”沉吟累日，卒表用之。九月癸酉，为丞相欢表让王爵，不许，请分封邑十万户，颁授勋邑，从之。冬十月庚申，以尚书右仆射何敬荣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。十一月癸巳，魏以殷州刺史中山抵真为徐州大都督、东道行台仆射，以讨下邳。十二月丁巳，魏主授于嵩高。己巳，姓温汤，丁丑还宫。为荆州刺史贺拔胜寇雍州，拔下泽戍，山洞诸蛮。雍州刺史庐陵王旭遣军击之，屡为所败，汉南震骇。胜又遣军攻平邑、安定、绵阳、赞成，皆拔之。 续遣殿威将军柳仲礼屯古城以拒之，胜攻之不克，乃还。于是缅北当为丘墟矣。仲礼庆远之孙也。为丞相欢唤贺拔岳、侯莫陈越之强，又称翟松曰：“松能见之，使其自相屠灭。”欢遣之。欢又使长史侯景招抚河斗凌伊利，伊利不从。六年春正月壬辰，为丞相欢及伊利于河西，擒之，迁其部落于河东。魏主让之曰：“伊利不亲不叛，为国纯臣，王乎伐之，具有一介行人先请之乎？”为东凉州民夷作乱。二月，诏以行东雍州事，封扬全旗讨平之，起视为商洛豪族。魏氏族以其曾祖景延为本县令，封丹水侯，使其子孙袭之。壬戌，魏大赦。癸亥，上耕吉田，大赦。魏永宁浮屠灾，观者皆哭，声震城阙。为贺拔岳将讨曹倪，使都督武川赵贵至夏州与宇文泰谋之。泰曰：“曹倪孤城足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越贪而无信，宜先屠之。”越不听。赵越会于高平，与共讨倪。越既得翟松之言，乃谋取越。越硕与越宴语，长史武川雷少见不听。越使越前行至河曲，越又越入营座论军事。越扬称腹痛而起，其婿袁弘景拔刀斩越，越左右皆散走。越遣人谕之云：“我别受旨，只取一人，诸君勿怖。”众以为然，皆不敢动。而越心犹豫，不及抚纳，乃还入陇，屯水洛城。越众散还平凉。赵贵意越请越师葬之，越许之。越既死，越军中皆相贺。邢台郎中薛成私谓所亲曰：“越才略素寡，折害良将，吾属今为人鲁矣，何贺之有？”成真度之从孙也。越众未有所属，诸将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长，推使总诸军。洛素无威略，不能其众，乃自请避位。赵贵曰：“宇文夏州英略冠世，远近归心，赏罚严明，士卒用命。若迎而奉之，大事既矣。”诸将或欲南召贺拔胜，或欲东告魏朝，犹豫不决。都督盛乐杜朔周曰：“远水不救近火，今日之事，非宇文夏州无能计者，赵将军亦是也。朔周请轻骑告哀，且迎之。”众乃使朔周驰至夏州赵泰。泰与将佐宾客共议去留。 前太中大夫颍川韩褒曰：“此天授也，有何疑乎？”侯莫陈悦井中蛙耳，使君王必擒之。众以为月在水落，去平凉不远，若已有贺拔公之众，则图之实难，愿且留以观变。太曰：“月既害元帅，自应乘势直据平凉，而退据水落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夫难得一失者时也，若不早复，众心将离。”夏州守望都督米解元进阴谋应月，太知之，与帐下都督高平蔡佑谋直之。又曰：“元进会当反噬，不如杀之。”太曰：“如有大决。”乃召元进等入祭室。太曰：“陇贼逆乱，当与诸人戮力讨之，诸人似有不同者，何也？”又即披甲持刀直入。琛穆谓诸将曰：“朝谋夕议，何以为人？今日必断奸人手。”举座皆叩头曰：“愿有所责。”又乃斥元进斩之，并诛其党，因与诸将同盟讨越。太尉又曰：“吾今以尔为子，尔其以我为父乎？”太与帐下轻骑持赴平凉，领杜朔州率众先据谭征峡，使民间惶惧，逃散者多，军士争欲掠之。朔州曰：“宇文公仿伐罪讨民，乃何助贼为虐乎？抚而遣之，远近悦附。”太闻而加之。朔州本姓赫连，曾祖库多汗避难改焉。太命复其旧姓，名之约达。丞相欢使侯景招抚越众，太至安定遇之，谓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为者？”景失色曰：“我犹见尔，为人所设。”遂还。太至平凉，哭月甚痛，将士皆悲喜。缓复使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张华元、义宁太守泰安王姬烙泰，泰不受，欲截留之，曰：“留则共享富贵，不然命在今日。”华元曰：“明公欲携使者以死亡，此非华元所惧也。”太乃遣之。姬还言：“太雄杰，请及其未定，击灭之。”欢曰：“卿不见贺拔、侯莫陈乎？吾当以计拱手取之。”魏主闻月死，前五位将军袁皮未烙越军，召还洛阳，并召侯莫陈越。皮至平凉，军中以奉宇文泰为主。越既赴丞相欢，不肯应召。太因袁皮上表称陈越忽离非命，都督寇洛等令臣全掌军事，奉诏召越军入京， 今高欢之众已至河东，侯莫陈月犹在水落，士卒多是西人，故恋相异。若逼令复却，越孽其后，欢邀其前，恐败国舔民，所损更甚。其少次停缓，徐氏诱导，见就东引。魏主乃以太为大都督，即统越军。初，越以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乡大都督，越死，虎奔荆州，水贺拔胜使收越众，胜不从。虎闻宇文泰代越统众，乃自荆州还复之，至寿乡，为丞相欢别将所获，送洛阳。魏主方谋取关中，得虎甚喜，拜魏将军，后赐之，使旧太。虎心知玄孙也。太与越书，则以贺拔公有大功于朝廷，君名威姓伯，贺拔公建君为陇右行台，有高氏专权，君与贺拔公同受密旨，履结盟约，而君党附国贼，共为宗庙，口血未干，匕首已发，今吾与君皆受诏还阙，今日进退，为君事事。君若下陇东迈，吾亦自北道同归；若守蜀两端，吾则指日相见。魏主问太以安秦陇之策，太表言：以赵越授以内官，或除以瓜粮一番，不然终为后患。袁州刺史史归素为贺拔越所亲任，河曲之变反为越首。越遣其党王伯和、程次安将兵2000驻归镇袁州，太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1000袭之。崇成夜将实际直抵城下，余众皆伏于近路。归见计少，不设备，崇即入据城门。高平令陇西李贤及弟远牧在城中，为崇内应。于是中外鼓噪，伏兵西起，遂秦归及次安、伯和等归于平凉。太表崇行袁州事。三月，太引兵击越，至袁州，众军必及。夏四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为南秦州刺史陇西李弼说侯莫陈越曰：贺拔公无罪而公害之，又不纳府其众，今奉宇文下州以来，声言为主报仇，此其事不可敌也，以解兵以谢之，不然必及祸。越不从。宇文泰引兵上陇，留兄子岛为都督镇袁州。太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。军出大峡关，雪深2尺，太背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越闻之，退保略阳，留万人守水洛。太至，水洛即降。太遣轻骑数百取略阳，越退保上归，召李弼与之拒太。 必之月必拜，因遣使异态，请为内应。月弃周城，难保山险。必谓所不曰：侯莫陈宫欲还泰州，汝辈何不装束？必期月之疑也。众贤信之，争趋上归。必先据城门以安吉之，遂举城降泰。泰即以毕为秦州刺史。其夜，月出军将战，军自惊溃。月性猜忌，忌败，不听左右进己。与其二弟并子，即谋杀月者七八人，弃军蹦走。数日之中，盘桓往来，不知所趋。左右劝向灵州依曹尼，月从之。自成罗令左右皆不走，欲自山中取灵州。宇文泰使元州都督贺拔颖追之，月望见追迹，亦死于野。泰入上归，引虚城为济事参军，收月府库，财物山积，泰秋毫不取，皆以赏士卒。左右窃意淫梦已归，泰知而罪之，即剖刺将士。越党滨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，有众数万，泰遣都督中山刘亮袭之。定儿以大军远，不违背。两先数一道于晋城高岭，自将二十骑驰入城。定儿方至酒，促见亮至，骇愕，不知所为。两挥兵斩定儿，遥指城外道，命二骑曰：出召大军。城中皆设伏，莫敢动。先是，故堤王杨少先乘魏乱逃归五星，复称王。凉州刺史李叔仁为齐民所职，堤抢突遇魂所在风起，自南齐至瓜善，跨州巨郡者不可生数。宇文泰令李弼镇元州，夏州刺史拔野鄂豪镇南秦州，魏州刺史可诛魂道元镇魏州，魏将军赵贵行秦州事，征幽荆东秦齐四州之粟以己军。杨少先惧，称藩送妻子为质。夏州长史于锦言于泰曰：明公据关中险固之地，将士骁勇，土地高于，今天子在洛，迫于群凶，若臣明公之肯诚，算时势之厉害，请都官右携天子以令诸侯，奉王命以讨叛乱，此桓文之业，千载一时也。泰善之。丞相欢闻泰定秦陇，秦使甘言厚礼以节之，泰不受，封其书，使都督极北张轨献于魏主。胡思春问轨曰：高欢逆谋，行路皆知之，人情所事，唯在西方，未知宇文何如贺拔。贵曰：宇文公文足经国，武能定乱。春曰：诚如君言，真可是也。 魏主命太伐二千骑镇东雍州，助为士援。仍命太稍引军而东。太以大都督武川梁玉为雍州刺史，使将步骑五千前行。先是丞相欢遣其都督泰安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反，以救侯莫陈越。雍州刺史贾显度以周迎之。梁玉见显度，遂使从泰。显度即出迎玉，欲入据长安。魏主以泰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。泰乃以寇洛为荆州刺史，李弼为秦州刺史，前略阳太守张宪为南齐州刺史。南齐州刺史卢代伯不受待，太遣轻骑袭而擒之。侍中封龙之言于丞相欢曰：“胡思春等今在京师，必构祸乱。”龙之与仆射孙腾争上魏主妹平原公主，公主归龙之。腾谢其言于春，春以白帝。龙之惧，逃还乡里。欢召龙之亦晋阳，会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，俱罪，一逃救欢。领军楼昭辞疾归晋阳，帝以胡思春兼领军，改制都督及河南关西诸刺史，化身王志在徐州。欢使大都督李真夺其管要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解欢党也。帝省建州以去贤，使御史举郡罪，以汝阳王舒昭代之。欢上言：“郡勋重，不可解夺，汝阳义德当受大藩，臣弟永保委任定州，一臂贤禄。”帝不听。五月丙子，魏主增至勋府庶子，相别六百人，又增祭官相别二百人。魏主欲伐晋阳，辛卯下诏戒严云：“欲自将伐梁，伐河南诸州兵，大越于洛阳，南临洛水，北济邙山。”帝荣甫与胡思春临观之。六月丁巳，魏主密召丞相欢，称：“宇文黑塔贺拔胜颇有意志，故假称南伐，前为之备。王亦宜共为行辕，独弃樊之。”欢表以为：“景雍将有逆谋，臣今前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，又遣衡州刺史库迪干等将兵四万自来为金渡，领军将军楼昭等将兵五万以讨荆州，冀州刺史玉景等将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以讨江左，皆勒所部，伏听处分。”帝知欢决其变，乃出欢表令群臣议之，欲指欢军。欢意及兵州辽左共议，还以表文，仍云：“臣为必宁所见，陛下一旦赐疑， 臣若敢负陛下，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宁臣一二人远贞良废出。丁卯，帝使大都督元子恭守胡阳，汝阳王先守石纪，又以仪同三司贾显志为济州刺史，率豫州刺史胡思元寿东驱济州。元寿春之地也。蔡俊不受待，帝愈怒。辛未，帝复录洛中文武异议以达欢，且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：“朕不劳耻任，作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，今若无事备亡，归乡公讨，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室，尽虑宇文为乱，贺拔应之，故戒言欲与王俱为生源，今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计。东南不宾为日已久，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，朕既暗昧，不知宁人为谁，请高前之死，岂独朕意？王忽对昂言兄王死，人之耳目何意可清？如闻库迪干欲王云：本欲取懦弱者为主，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驭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愚者。如此议论，自是王兼勋人，起出佞臣之口。去岁封龙之叛，今年孙腾逃去，不罪不讼，谁不怪王？王若弑君进城，何不斩宋二首？王虽起云西去，而四道俱进，或欲南渡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之者犹应自怪，闻之者宁能不疑？王若燕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比之心；王若举其南指，终无匹马之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以利之，百姓无知，或未时可。若为他人所图，则张震之恶，假令还为王杀，犹辱讥粉，了无遗恨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何福气？不图今日分书至此。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：“高欢之心昭然可知，洛阳非用武之地。宇文泰乃新王室，今王旧之，还复旧京，何虑不克？”帝深然之。前散骑侍郎河东柳庆见泰于高平，共论时事，太请奉迎于驾，庆复命。帝复思谓庆曰：“朕欲向荆州何如？”庆曰：“关中行胜，宇文泰才略可依，荆州地非要害，难破粮寇，臣愚未见其可。”帝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，显和亦劝帝息性。时帝广征州郡兵，东郡太守河东裴侠率所部诣洛阳。王思政问曰：“ 仅权臣善命，王室日卑，奈何？侠曰：宇文泰为三军所推，居百二之地，所谓己操戈矛，宁肯受人以柄，虽欲投之，恐无意必汤入火也。思政曰：然则如何而可？侠曰：图欢有立志之忧，希寻有将来之虑，且至官囿徐思其宜耳。思政然之，乃进侠于地，授左中郎将。初，丞相欢以洛阳久经丧乱，欲迁都于邺。帝曰：高祖定鼎河洛，为万世之基，王继功存社稷，以尊太和旧事。欢乃止，只是复谋迁都，遣三千骑镇建兴，益河东及济州兵，拥株洲和狄宿，徙运入邺城。帝又敕欢曰：王若厌服人情，杜绝物意，唯有归河东之兵，把建兴之术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使蔡郡受待，抵真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各是家业，托许两领别前转书，则谗人结舌，以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经络矣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不武，为社稷宗庙之计，欲止不能，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。为山至溃，相为息之。缓上表极言宇文泰、胡思春罪恶。帝以广宁太守广宁仁祥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降弃官走，渡河据郡待欢。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其去留，遂下致书属欢旧恶，召贺拔胜赴行在所。胜以问太保院范阳卢柔，柔曰：高欢悖逆，公席卷赴都，欲决胜负，生死已知，上策也。北阻鲁阳，南并旧楚，东连兖豫，西引关中，带甲百万，关信而动，中策也。举三京之地，必身于梁，功名皆去，下策也。胜笑而不应。帝以宇文泰兼尚书仆射为关西大行台，许弃以平邑长公主。魏太帐内都督秦俊杨建曰：请归御行台，遣骑迎我。以建为直阁将军。太以前秦州刺史洛超为大都督，将轻骑一千赴洛，又遣建与长史宇文策出关候接。丞相欢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晋阳，命长史崔仙佐之。仙挺之子也。欢乐兵南出，告其众曰：孤以尔诸善命，减大义于海内，奉待主上，承冠幽冥，横为胡思春缠垢，以忠为逆，今者南迈诸春而已。以高敖曹为前锋，宇文泰亦移袭州郡， 蜀欢罪恶，自将大军伐高平，前军屯弘农，贺拔胜军于汝水。秋七月己巳，魏主亲勒兵十余万屯河桥，以胡思春为前驱，镇于邙山之北。春请率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牢壁，帝使然之。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：“高欢以臣伐军，何所不至？今甲兵于人，恐生他变。春若渡河，万一有功，使灭亦高欢，生亦高欢矣。”帝遂敕春停行。春叹曰：“请荧惑入南斗，今上信左右建构，不用无计，岂天道乎？”宇文泰闻之，谓左右曰：“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，此兵家所计，当乘便击之，而主上以万乘之众，不能渡河决战，方援金据守，且长河万里，汉御为难，若一处得渡，大事去矣。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自蒲反冀取兵州，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。”帝使胡思春与行台长孙志、大都督颍川王宾之镇虎牢，行台长孙子彦镇陕，贾显志、胡思元寿镇华台。宾之建之弟，子彦志之子也。欢使相州刺史窦泰驱华台，建州刺史韩贤驱石绩。窦泰与显志寓于长寿津，显志因约降于欢，引军退。军司袁玄觉之，迟还，请议师。帝遣大都督侯基绍赴之，战于华台东。显志以军降，绍战死。北中郎将田户为欢内应，还前军至野王，帝知之，斩户。欢至河北十余里，在前使口身呈款，帝不报。丙午，欢引军渡河，魏主问计于群臣，或欲奔梁，或欲南依贺拔胜，或云西救关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战，即未决。袁宾之与胡思春争权，弃春还，代帝云：“高欢兵已至。”丁未，帝遣使召春还，遂率南阳王宝炬、和清王胆、广阳王湛以五千骑宿于禅溪。南阳王别设沙门会真，复喜持牵牛刀以从。众之地将西出，其夜亡者过半，但战亦逃归。战深之子也。五位将军云中孤独信单骑追帝，帝叹曰：“将军辞父母捐妻子而来，始乱时忠臣，岂虚言也？”戊申，帝西奔长安。李贤遇帝于桥中，即有欢入洛阳，设于永宁寺。前领军娄昭等追帝，请帝东还。长孙子彦不能守陕，弃城走。高敖曹率竞骑追帝至陕西，不及。帝鞭马长务， 朽将伐绝，三二日间从关为引建水至湖城，有王思村民以卖饭湖江县地，地月复一村十年。至筹桑，潼关大都督毛鸿斌迎献酒食，潼关食解饥渴。八月甲寅，丞相欢及百官谓曰：“微臣奉主匡救危乱，若楚不见政，出不陪从，缓则单宠峥嵘，急则委之逃窜，臣节安在？”众莫能对。兼尚书左仆射辛雄曰：“主上与晋袭图事，雄等不得御闻，即胜于西幸，若即追随，恐继同宁党，留待大王又以不从蒙责，雄等进退无所陶醉。”欢曰：“卿等备位大臣，当以身报国，群宁用事，卿等常有一言见证乎？使国家之事一朝至此，罪欲何归？”乃收雄及开府仪同三司赤烈延庆，兼吏部尚书崔孝芬，都官尚书刘钦，兼度支尚书天水杨基，散骑常侍袁世弼，皆杀之。孝芬子司徒从事中郎游践行入关，魏主时以本官奏门下事。欢推司徒清河王胆为大司马，承制爵士，举尚书省。宇文泰使赵贵、梁玉率甲骑二千奉迎，抵浔河西行，谓玉曰：“此水东流而镇西上，若得复见洛阳，亲亦灵庙卿等功也。”帝及左右皆流涕。泰备一位迎帝，夜见于东阳邑，免官流涕曰：“臣不能恃恶寇虐，使胜于波迁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曰：“公之忠节著于遐耳，朕已不得复胜至寇，今日相见，深用厚言，方以社稷委公，公其免之。”将士皆呼万岁。遂入长安，以雍州谢赦为公，大赦，以泰为大将军、雍州刺史兼尚书令，军国之政咸取爵焉。别遣二尚书分掌机事，以邢台尚书毛霞、周惠达为之，使军国草创，二人积粮储至器械，兼士马，为朝赖之。太上平抑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先是荧惑入南斗，去而复还，留至六旬。上以燕云：“荧惑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”乃显而下殿以攘之。又闻魏主西奔，惭曰：“鲁邑应天象也。”即位。武兴王杨绍先为秦、南秦二州刺史。辛酉，魏丞相欢自追迎魏主。戊辰，清河王胆下至大赦。欢至弘农，九月癸巳，使邢台仆射袁子思率士官迎帝，即有公同官克之， 秦毛鸿斌。晋屯华阴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与城祥欢。贺拔胜使长史袁颖行荆州事，守南阳，自率所部西赴关中，至西阳，闻欢已屯华阴，欲还。邢台左丞崔谦曰：“今地势颠覆，主上蒙尘，公宜背道兼行，朝于行在，然后与宇文邢台同心戮力，畅举大义，天下孰不望风响应？今舍此而退，恐人人解体，一时机势，后悔何及？”胜不能用，遂还。还退屯河东，使邢台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库迪温守丰陵，驻城于蒲津西岸，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，使守之，以高敖曹行豫州事。还自发晋阳，致事凡四十起，为主皆不报。欢乃东还，遣邢台侯景等引兵向荆州。荆州民邓旦等指援营以应景，贺拔胜至，景逆击之，胜兵败，率数百骑来奔。魏主之在洛阳也，密遣阁内都督河南赵刚，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入援，兵未及发，魏主西入关，景昭及府中文武亦所从。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，刚曰：“公宜勒兵赴行在所，久之更无言者。”刚抽刀投地曰：“公若欲为忠臣，请斩道和，如欲从贼，可速见杀。”景昭感悟，即率众赴关中。侯景引兵逼穰城，东荆州民杨祖欢等起兵，以其众邀景昭于路，景昭战败，刚没蛮中。冬十月，丞相欢至洛阳，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曰：“陛下若远赐一至，许还经洛，臣当率勒文武，事情恭敬。若反正无日，则七庙不可无主，万国须有所归。臣宁负陛下，不负社稷。”帝亦不答。欢乃集百官其老，亦所立，使清河王胆出入以昌景壁，欢丑之，乃托以孝昌以来朝暮失序，永安以孝文为博考，永熙遣孝明于家世，夜丧作短，执此之由，遂立清河王世子善建为帝，谓胆曰：“欲立王，不如立王之子。”胆不自安，轻骑难走，欢追还之，并吟：“孝敬帝即位于城东北，十年十一，大赦，改元天平。”为宇文泰进军攻潼关，斩薛瑜，虏其族七千人，还长安，进位大丞相。东魏邢台薛修义等渡河据杨氏壁，为司空参军河东薛端纠率村民击却东魏，复取杨氏， 丞相太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树镇之。丁卯，以信武将军袁庆和为镇北将军，率众伐东魏。初，魏孝武既与丞相欢有戏，齐州刺史侯渊、兖州刺史樊子胡、青州刺史东莱王桂平因相连结，以观时变。渊一遣使通于欢所，即孝武帝入关，清河王胆承志以汝阳王先为齐州刺史，先至城西，渊不识纳。城民刘桃甫等遣引先入城，远率即出走，妻子不屈悉为先所虏。行及广里，会承志以渊行青州事。欢谓渊书曰：“请勿以不屈单少惮于东行，其人骄薄，唯利是从。齐州尚能迎汝阳王，青州岂不能开门待清也？”渊乃赴东，先归其妻子不屈，桂平亦不受待。渊袭高阳郡，克之，至累重于城中，自率轻骑游掠于外。桂平使其世子率众攻高阳，渊夜趋东阳，见周民溃粮者，待之曰：“台军已至，杀戮殆尽，我世子之人也，拖走还城，汝何为父往？”闻者皆弃粮走。毕晓，复谓行人曰：“台军昨夜已至高阳，我是前锋，今至此，不知侯公竟在何所？”城民汹惧，遂执桂平出降。戊辰，渊斩桂平，转守洛阳。庚午，东魏以赵郡王陈为大司马，咸阳王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，高敖曹为司空，坦庶之弟也。丞相欢以洛阳西逼西魏，南进梁境，乃亦迁业，书下三日即行。丙子，东魏主发洛阳，400,000户狼狈就道，收百官马，尚书成郎以上非陪从者，禁令乘驴。刘欢后部分，势必还晋阳，改淄州为洛州，以尚书令袁弼为洛州刺史，镇洛阳，以邢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，与右仆射高隆之、侍中高岳、孙腾、刘烨共之朝政。诏以千民资产未立，出粟130,000担以赈之。11月，兖州刺史樊子胡据峡丘以拒东魏，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众救之。庚寅，东魏主置业，居北城相州之谢，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，魏郡太守为魏尹。是时，六房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10,000人，余皆北徙，并给长廪、春秋赐帛以供衣服，乃于长调之外，随封忍之处折捐敌粟以供国用。12月，魏丞相太遣仪同、李虎、李弼、 赵贵及曹尼于灵州。闰月，元庆和克赖乡而拒之。为孝武帝归门无礼，从妹不嫁者三人，皆封公主。平原公主名月，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，从帝入关。丞相太使袁氏诸王取明月杀之，帝不悦，或时弯弓，或时垂案，由是复与太有隙。癸巳，帝饮酒欲振而卒，太与群臣亦所立，多举广平王赞，赞孝武之兄子也。侍中濮阳王顺于别室垂涕谓太曰：“高欢逼逐先帝，礼幼主以专权，明公以反其所为，广平充幼，不如立长君而奉之。”太乃奉太宰南阳王宝炬而立之。顺素之曾孙也。并孝武帝于草堂佛寺，谏议大夫宋求痛哭呕血，将吏不入口者数日，太以其名辱，不知罪也。为贺拔胜之在荆州也，表五位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。东魏既取荆州，魏以信为都督三荆州诸军事、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以昭怀之。蛮酋樊武能攻破西阳郡以应魏，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欲讨之。行台郎中李广谏曰：“西阳四面无民，为一城之地，山路深险，表里群蛮，今少遣兵则不能制贼，多遣则根本虚弱，托不如意，大错威名，人情一去，州城难保。”纂曰：“岂可纵贼不讨？”广曰：“今所忧在心腹，何暇至界险？闻台军不久应至，公旦约勒蜀城，使顽雷抚民以待之，虽是西阳，不足惜也。”纂不从，遣兵攻之，兵败，诸将因亡不返。成民密诏独孤信，信至武陶，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巴能率群蛮拒信于西阳，又遣都督张其敏以部骑三千出信之后，信谓其众曰：“今士卒不满千人，首尾受敌，若还击其民，则土民必为我退走，必争来邀我，不如进击巴能，破之，其民自溃矣。”遂击破巴能，乘胜袭穰城。辛纂勒兵出战，大败，还屈城。门卫集合，信令都督武川杨忠为前驱。忠斥门者曰：“大军已至，城中有应，尔等求生，何不必走？”门者皆散。忠率众入城，斩纂以训，城中设伏。信分兵定三京。居半岁，东魏高敖曹侯景将兵掩至城下，信兵少不敌，与杨忠皆来奔。